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出发了。各位好，我是泽华。小时候我们经常被问的问题是：你的梦想是什么？然后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你还记得你的梦想吗？你的梦想又是否实现了呢？ 老师的课堂，老师问你未来的方向，我不知道你什么不一样，反正我骄傲地描述了我的梦想。已过不惑之年的我，什么？只希望有更好机会等着我。这就是我的梦想，我想要的生活。嘿，每天都那么紧张，如果没有存款，没有房产，就没有你想要的幸福生活。吉他站在舞台上为你们大声歌唱，再长的一天也终究会结束，没有一条是回家的路，让我们来暂时忘了它。纸醉金迷恋，灯红酒绿中，像我想要的生活。 在给力的摇滚背后，这首歌曲呢，探讨的是关于梦想的。就像歌名一样，我有一个梦想，来自于声音玩具。他们说呢，这是一首简单的歌曲，从有想法到写完，却整整用了12年的时间。主唱说呢，努力的想当初的少年气来完成这样的一首歌曲，结果写到最后，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在我有一个梦想这首歌曲当中呢，就像是一只晃动的摄像机镜头，去放大聚焦了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微观场景。可能从小我们有一些非常不切实际的梦想，后来慢慢的长大就忘记了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开始有一些能够够得到的梦想。当然有些人够幸运的话，他是可以够得到的。如果你恰巧没有那么幸运，还没有够到的话，也不要灰心，就像这首歌曲唱的一样，也许有一天真的梦想会照临到你的头上。如果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迷失了，不妨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依然去往一个很美的地方，去的国家呢依然是斯里兰卡。要去的是哪里呢？大家还是先猜一猜哈。这个地方呢是三个字，是一个淳朴又静谧的小渔村。它是一个紧邻科伦坡的海边小镇，并且已经有了七八百年的历史了，很厉害。说一下地理位置吧，由于距离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仅仅只有7公里，所以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为了旅行者抵达和离开斯里兰卡必须要经过的一处落脚点。像许多靠海的小城一样，这里呢有着耀眼的阳光，此刻我们脚下踩到的是绵软的沙滩，嘿，看远处有着清澈的海水，大大小小的度假酒店就在我们的窗口，当然还有鳞次栉比的纪念品店。溜溜的情歌来到这里，溜溜的感受它的美好。 橘黄色的光，当身体不对灵魂说话，心里还柔软的地方，小孩在闹着玩，懵懵懂懂的长，学会化妆，学会逞强，躲不完的迷藏，当遗忘被遗忘，相爱却从不在场，溜溜的时光，在模仿你受伤，没遇上已经散场，抓不住的时光，小孩在网上玩，白马在跑马场，爱在酝酿，死在战场，也死在床上，情歌依然在唱，有多少段那有好的下场，情人还在流浪，似水的流流的时光，原谅弯弯，看定流流里成游， 听着溜溜的情歌，走在我们今天要去的溜溜的海边小城，画面应该是很美的。这首溜溜的情歌呢，来自于 Karen 莫文蔚，也是一首融合了中国元素的 R&B 歌曲，传统的乐器、康定情歌的采样，还有歌词的细节描述，仿佛此刻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幅浓浓的中国画卷下的现代爱情。而在与月亮弯弯的衔接处上呢，也是显得非常的圆润，非常的美好。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莫文蔚2009年的个人首张数字专辑《回味》当中。这张专辑里啊，莫文蔚翻唱了曾经打动过他的一些歌曲，所以呢，专辑就取名为《回味》。而为了录制这样的一张专辑，他在北京待了一个月的时间，据说每天都在录音棚当中反复的去磨，怎么样才可以把那些经典的旋律换算成他自己喜欢的现代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来呈现出来。最终我们听到的有这张专辑当中的我们听到这首溜溜的情歌。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到底是哪里呢？三个字，尼甘布。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城市的名字。尼甘布呢，相比科伦坡的嘈杂和繁华要显得安静，也显得落后许多。在这里呢，没有汽车呼啸而过，也没有漫天的灰尘，旅馆就建在沙滩边，我们出门就可以看到海。尽管这里的海水并不是非常非常的湛蓝，沙滩也不是那么的细腻洁白，但是开阔宁静，尤其是傍晚海滩的日落会很受大家的推崇。对了，尼甘布的鱼市市场非常的有名，各种鱼和螃蟹都很便宜。当然来尼甘布当中，你也可以感觉到这里仿佛像小罗马一样的美丽。 跟着粉色的舞蹈，穿过丛林的石榴花，你会看到它站在云朵下，梳着全宇宙最美的头发。她是漂亮的蒙娜，老家不在哥伦比亚，无论她躲到哪里，总有人想占有她的猫和香奈儿。所以她造了一个可以穿越到未来世界的时间机器，猜想到了哪里，一定不会再有抢大象东西的人类吧。 能猜出来吗？这首歌曲非常有意思的歌曲，穿越吧猛犸，来自于霍尊的一首新歌。在刚刚结束的那一期的歌手当中呢，霍尊又是一袭非常飘逸的长衫出现，然后翩翩少年这样的一个形象。说到霍尊呢，很多人对于他的印象还是停留在中国风的歌曲上，那么这首歌曲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穿越吧猛犸，绝对会让你了解到另一面的霍尊。其实除了中国传统诗词和文化之外，霍尊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他还有着90后二次元少年的天真。那说起动漫的时候呢，霍尊总是如数家珍的，他说，我其实是有点2.5次元属性的，平时除了工作以外的时间呢，大多我都宅在家里面做音乐、看漫画、追新剧，自然这也就成为了他的娱乐放松的方式。他说呢，他自己的不少创作灵感也都是来自于动漫当中的。在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穿越吧猛犸》这首歌曲当中呢，霍尊就假想了一只来自于远古时代的猛犸，处在人类高度文明发展的当今时代，但是它依然生活在会被人类掠夺象牙的恐惧阴影之下，属于它虚拟幻想当中的天马行空，用音乐和歌声塑造出了一个超越的现实感却又具有特殊现实意义的故事，很有趣。包括整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非常的特别。当然，今天我们来到了泥干部，你依然可以发现很多有趣又超现实的东西。前面我们说到了，在泥干部你可以看到散落在各个角落的精美的教堂，也因为这一点让泥干部有着斯里兰卡小罗马这样的称号。来到了泥干部，我们不妨租上一辆自行车，离开游客集中的区域，沿着古老安静的街道，在城市当中我们漫无目的的到处游走，去感受这个海边小镇的那种恬静和惬意。不同于上一次我们说到的摩洛哥，很多人是不喜欢被拍照的，斯里兰卡的人呢大都喜欢拍照。当我们拿着相机在各种各样的角落里面去拍照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间上来一大群孩子，他们会围着你摆着各种有趣的 pose 让你给他们拍照。各位，前方我们注意，有一对双胞胎很特别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高喊着 Twins one photo， 我们是双胞胎，快给我们拍一张照吧。来到了泥干部，你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比如说各位再往前方看，有一处发光的房子。 请给我足够的勇敢往前飞，考验我的心，别说后悔。古老的房子在发光，又像叹息。 恬静的声音讲述着一个美丽的类似于童话一样的故事。刚才我们跟随雷光下去看了一下发光房子，哎，像做梦一般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来到尼甘布当中呢，我们可以享受一天作为渔民的生活。所以接下来无论此时此刻我们是做什么样的职业，现在我们都不做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渔民。在尼甘布，渔民们呢一般晚上都会出海撒网，天没亮的时候呢就可以把渔获拉回渔港当中进行分拣，然后上市贩售。如果你要想度过这样的一天，一定要起一个大早，早晨五点就要出发，坐车到城外的大鱼市去观赏这富有生活气息的场面。尼甘布是斯里兰卡著名的渔村，一共会有两个鱼市，一个呢是在泻湖旁，另外一个是在临近的海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渔民的一天，怎么样的去打鱼，又会经历一天怎样有趣的又特别的人生状态呢？哎呀，大早不想起，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No excuses， 来自于 Megan Trainor。勤劳的一天是没有借口的， No excuses， 来自于 Megan Trainor 的一首新歌。他今年呢也会带来自己的全新专辑，这首呢作为新专辑当中的首发歌曲了，还是非常有感染力的。刚才我们说了渔夫的一天，每天早晨天还没有亮，位于 Logan Bridge 附近的鱼市场呢就已经热闹起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规模浩大的渔船捕获归来，渔民商贩将这里挤的是水泄不通的。而 Logan Bridge 附近呢也成为了一个嘈杂的卸货场和销售市场，而这种热闹的场面会一直持续到中午。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鱼市，还有另外一个鱼市同样的非常有意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的去其他的鱼市听到其他好听的歌曲，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我是泽华。今天我们依然前往的是很美的国度斯里兰卡。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可能有些朋友去过，会说，哇，这里很静谧，很美，是一座海边的渔港小城。没有去过的朋友呢，会说，哎，这个名字好陌生，这里有什么好玩的，会不会无聊呢？真的不会。在这里你可以找到自己全新的生活态度，也可以找到自己的爱情态度。 指尖轻触嘴角微冷，宁静蓝天没有迷雾，你的出现温润了心田，我的到来定义明天，眼中带笑感觉微妙，想你的夜却睡不着，你的拥抱不会被打扰，自由心情被你围绕，无暇的夜角微露，明镜蓝天没有迷雾，你的出现温润了心田，我的到来定义明天，眼中带笑感觉微妙，想你的夜却睡不着，你的拥抱不会被打扰，自由心情为你围绕，无暇的夜 无暇的夜，五彩的梦，我爱着你，你爱着我，这味道忘不了，这世界多么美好。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不可撤销乐队的《太爱》。对于他们这支乐队呢，态度和爱情从来都是他们不遮掩的自己的立场和执着。他们用自己独有的音乐幻想表达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OK， 在这五彩的夜，无暇的夜当中，我们继续前往今天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尼干布。前面呢我们说到了去到了尼干布的 Logan Bridge 这个鱼市，接下来呢我们去往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鱼市，这个鱼市的名字呢就叫做中心鱼市。而中心鱼市呢直接就面朝大海，长长的沙滩此刻变成了晒鱼场，市场内呢人头攒动，讨价还价此刻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这一幕啊非常富有生活气息，也是人文摄影爱好者的目的地。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买到很多自己心仪的东西， 比如说可以买到各种的海鱼、虾、螃蟹，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便宜的。然后你可以找客栈的老板借用一下厨房，可能会收取一些费用，不过放心，价格是非常合理的。吃完饭也会有渔民邀请你坐渔船绕运河一周，吃的好吃的，看着眼前美丽的这一幕，就像画一样吧。邓紫棋画。 爱情就像蓝蓝天上一片留白，有你陪我想象，白马突然不在，就像青蛙终于遇见灰姑娘，就算路还漫长，我却有一种预感，我相信就应该，我把你画成花，就在咫尺的未来，爱情就像遥遥路上一束明亮却温柔的月光，快乐原来如此简单，你在身旁就是我的天堂。 快乐从来如此简单，来自于 Dream 邓紫棋的一首《画》。在2016年的时候呢，邓紫棋推出了一张 EP， 这张 EP 呢叫做《再见》，只收录了三首歌曲。这三首歌曲呢，都是她现场用钢琴弹奏演唱的 live 歌曲。她用钢琴将以前的摇滚旋律重新演绎，有这样的一首《再见》，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画》，以及另外的一首《给你的歌》，都是她自己作词作曲完成的。在尼干布，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尼干布泻湖。尼干布泻湖呢，是斯里兰卡最著名的泻湖之一了，有水道和外海相通，所以呢，这里的渔业资源是十分丰富的，盛产鱼虾和螃蟹。湖泊内呢，有大片的红树林的沼泽地，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很多非常稀有的鸟类，比如说有苍鹭、白鹭、燕鸥等。这些鸟类呢，可能你平时都没有听过它们的名字，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到了现场你可能也不太认识它们谁是谁，但是那样特别的生物，它们的长相会引起你非常大的好奇心，你会觉得此时此刻它们和这样的所有的画面相结合是那么那么的舒服，那么的自然。可以看到这些鸟类在水里面嬉戏的玩水，成为了湖边一道非常美丽的风景线。附近的大多数渔家都可以提供时长不等的乘船游览项目。在安静的湖面上，我们可以听到从遥远的沼泽传来的各种生物的声音，那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感受。当然，动物爱好者也可以在清晨或者是傍晚看到非常非常丰富的鸟类、蜥蜴和其他的生物。当我们独处的时候，当此刻世界变得安静的时候，会想到一些事情。郑秀文，你爱我爱不起。 活着想到竟亲眼碰到你肯当从铁向他拥抱，难道我还未有力气笑问你相拥感觉哪位好，也许好伴侣毫无分别，大概只得比较谁光烈，今天一见我知我弱点，你爱我爱不起，我怪你怪不起，能重逢前度总有权妒忌，假使他好到无人能比，不忍分离我都忍痛原谅你，我怪你怪不起，无谓为他生气，仍旧想不通估不到他这种普通角色能抱足你，我不愿意，但你未见得很爱你，天想得你太高，直到今晚我至少知道能做你情侣靠运数有命数，不需资格更加好，据说他和你常常吵骂，令我忍不到我良心话，多么可怕，我不要像他，怪你怪不起，能重逢前度总有权妒忌，假使他好到无人能比，不忍分离我都忍痛原谅你，我怪你怪不起，无谓为他生气，仍旧想不通估不到他这种普通角色能抱足你，我不完美，但你未见得很爱你，懒得自卑，你爱我爱不起，我怪你怪不起，能重逢前度总有权妒忌，假使他无路无人能比，不忍分离我都可以容忍你，我怪你怪不起，无谓为他生气，仍旧想不通估不到他这种普通角色 林夕填词，三米郑秀文演唱的《你爱我爱不起》，一首广东话歌曲。爱情真的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多少人是因为爱情的原因想要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在旅行当中去治愈自己。你爱我爱不起，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跟感受的话，不妨就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感受自己每天的快乐生活吧。继续出发，前方我们到站的是荷兰运河。荷兰运河呢，是在1646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修建了。荷兰运河穿城而过，起点呢在普特拉姆，蜿蜒流向科伦坡港。运河可以说是早期荷兰人修筑的一条向科伦坡运输肉桂香料的运河。如今啊，这里依然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也是本地渔民非常重要的出海的通道。现在我们来到这条不算太宽的河道，也是非常值得一游的，因为在两侧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五颜六色高低错落的房子。现在我们也不在车里了，坐着小船悠然地划过，此刻有一种小威尼斯的感觉。如果感到口渴想要喝两口的话，有 whisky， 有啤酒，还有 wine。 First the bagel written on the doorThat bucket of blood stayed open till four. Ain't hard to find a great big neon sign. They only serve three things. machine, selling camels and coos. You can solve your problems one drink at a time. You can fix anything over whiskey, beer, and wine. Kept the lights down low, icing down the long necks till they was nice and cold. Or you could sit down and order about love, waste your mind. Three ways we get high: whiskey, beer, and wine. Corner booth in the back, the hand, the dice. Sit down at a table, shoot craps all night. Back in the good old days, drink your troubles goodbye. Mason Jar job will save your soul. Whiskey, beer, and wine. You can fix anything. Taste of my medication. 音乐会让人放松，也会让你高谈阔论。会让你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过瘾。这首歌曲来自于芝加哥 Blues 的代表人物 Buddy Guy， 非常厉害啊。刚才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感受到了在海边那种静谧和那种舒适和那种放松的状态。当然在陆地当中，我们也可以走街串巷，深入到当地。你可以发现大叔们有的是在打牌聊天，有的是在修补渔网，和他们一起席地而坐，一起聊天，你会觉得是一天当中最轻松的时刻。在美丽动人的海滩黄昏当中，我们也可以随意的走一走，一片富有生活气息的渔民生活景象是随时会出现在我们的眼目当中的。在小鱼市的外围呢，渔民们正在把鱼晾在地上晒成鱼干，此刻一大群乌鸦在上空盘旋，伺机大快朵颐他们垂涎已久的大餐。今天我们去往的这里呢，非常非常的美。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地方叫做尼甘布。如果有时间你去到斯里兰卡的话，不妨来尼甘布走一走，看一看，放松放松。11:52，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今天的全程陪伴，我是泽华。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